论，并且举起纸旗，指在场的人士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。期间曾经施放胡椒喷雾，又说如果没有记协或者政府新闻处记者证的人会被票控。警方其后向多名网媒记者发出告票，警方推进期间亦都制服一名行出马路的网媒记者。而在沙田新城市广场、屯门市广场和铜锣湾时代广场，部分人举起白纸以及印有苹果图案的纸张。警方在商场拉起封锁线，要求记者出示记者证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是报28,120点，升328点；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,375点，升14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：港元7.75，日元106.35，瑞士法郎0.914，加元1.331，人民币6.951，英镑对美元1.312，欧元对美元1.179，澳元对美元0.717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66。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,950美元，卖出1,951.1美元。天气方面，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。在晚上八点，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大约270公里，预料向偏西方向移动，时速大约24公里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。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，有一两阵骤雨同雷暴。听日骤雨逐渐增多，气温介乎27至31度。吹和缓南至东南风，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雷暴，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，下个星期初天气酷热。依家气温30度，相对湿度83%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:15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FM 94.8至96.9， 香港电台第二台。 有音乐， 有音乐， 有快乐， 有快乐。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，再掂眼、鼻或口，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。健康在你手，要预防传染病，记住洁手七式：搓手20秒。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，如果不可以洗手，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，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。再整污糟双手，记得正确洁手。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， 今夜被你估到，我就不是少女啦。唔系少女，不过佢就御假包换。呢位少女仲心意难测，有好多谂法，有时连自己都估唔到自己想点。今次就用歌曲记录低呢个阶段嘅黄淑曼。作曲雷心如，填词有林若玲，编曲有 JIYB 陈巧威，监制舒敏。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，黄淑曼《猜猜我是谁》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。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，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。 开心听歌，唔开心听歌，顺境听歌，逆境 更加要听歌。 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，人生就像大海，时时刻刻都喺或大或小嘅波动之中。喺呢段水深火热嘅期间，我哋最紧要心存盼望，相信明天会更好。 心旷，日日听歌，心情都好好多。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， 香港电台第二台， 崔杰彤、莫莉、Nell Nell 敏感时刻。 九分啊，嚟到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 ，Hello Nene，Hello Kitty， 系啊，今日喺直播室咧有 Nene 啦，有 Kitty 啦，电话旁边有 Molly， 系 ，Hello Molly 姐， 你好啊 ，Happy Tuesday， 你好啊 ，Kitty， 好啊， 你哋好， 咁我冇见一个礼拜啦， 系啦，眨下眼又一个礼拜咯， 系咯。有啲咩动态？ 冇动态咧，咪有屋企煮嘢咯，我咪日日喺度护肤咯，好勤力地。虽然冇嘢做，唔使出去见人，我觉得都要装备好自己，唔可以懒嘅。咁我就好勤力地护肤。咁有啲朋友又成日同我讲。冇時間啊！我好忙啊！我話你忙咩而家？佢話：哎呀，要湊仔咧，要煮飯啦，好忙噶。咁我就同佢講：我 challenge 你，我敷住面膜煮飯。 係 係啊， 我見到你個 post。 我就 challenge 咗啲朋友，我都得啲嘅，你唔得啊！時間啊，揾出嚟。你落咗鑊都要等嘢熟噶嘛。 係。 咁有時燜嘢係咪等十幾廿分鐘？咪坐出去敷住個面膜喺度等咯。係。係咪要善用時間先得噶嘛？ 我朝頭早都會嘅。 係咯， 而家咧都有啲。懶人面膜咧，其實都唔阻你好耐嘅啫嘛。 同埋啲面膜都而家好貼，唔會好易跌嘅。同埋出面都有啲嘢可以俾你敷住，驚跌咧有個嘢吸住可以戴住噶，可以周屋行噶。 同埋有唔同質地噶嘛，即係你如果真係好濕潤嗰啲嘅，咁你咪即 係 好得閒先咯。係啊，佢有啲咧好啫喱狀嗰啲，其實都唔會跌到周圍都係。 即係我就 challenge 咗啲朋友話：你冇時間嘛，我煮飯都敷到啊！即係我唔係特登要去煮飯敷嘅，即係話俾大家聽，時間係你自己善用去偷。出嚟嘅系咯，竟然我啲朋友接受我个 challenge 啊！ 咩 challenge 啊？ 即系敷面膜煮饭， 即系煮饭敷住面膜就影张相俾你睇。 我朋友拍埋片俾我睇，佢煎牛扒度敷面膜，好好笑啊！ 会唔会一路出油一路冚住？ 其实都几好啊！啲油烟唔会俾吸落皮肤度，搵张纸隔住。 都系嘅。 系啊，我仲要出去搵架机碌下面添啊！有时间度等啲送数。 哇，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毕生嘅事业嚟啊！ 系，因为我觉得皮肤我成日都讲嘛，因为块面嘅皮肤系我哋自己天生最贵嗰件衫嚟噶嘛。你梗要好好保养佢啦，系咪？系咯。 我今日咧都有去睇医生啊。 吓，睇医生啊？ 系啊，咁我就寻日有讲。 你去诊所定系医院先？ 中医嚟嘅，其实。 中医。 系啊，因为我本身我闪亲条腰，咁啊发现咧，咁啊医生今日就话，因为我本身都谂住睇多两日睇下点啦，可能即系啲筋啊肌肉啊紧咗啫咁样。咁啊唔得，今日开始咧就由条腰咧扯到落去小腿嗰度啦，咁我就 feel 到唔得啦，真系要睇一睇啦。咁啊医生摸嘅时候咧就话啊，其实咧。本身條頸咧好緊啊，佢可能你有時覺得腰痛啊，或者只腳扯住臂啊，未必係嗰一度出事嘅， 係第啲地部位影響噶嘛。 咁都幾神奇嘅，有佢咧check 完我一輪啦，就撳我隻左手呢個關節嗰個位啦，咁一撳咧，哇好痛喎，嗌出嚟，哇好冤啊，好痛啊咁樣。 即係平時你係冇痛，或者你冇發現隻手係有事嘅？ 唔係，我平時我冇撳呢個位咯，即係我唔知道嗰個位撳落去，我唔知係穴位啊定係咩。咁啊，撳覺得好痛嘅時候咧，咁佢就捽多我兩下，跟住然之後佢就話：咁你而家擰下條腰，又真係咧右邊嗰條腰係鬆咗啲喎，嗰位係啊， 唔係因為啲筋骨係連住噶嘛，你有啲部位會影響其他部位，因為你一扯就扯咗去其他部位度痛咯。 咁啊，見到醫師嘅時候，當然我就會唔放過呢個機會，除咗睇條腰啦，就不如你幫我把下脈睇下身體點， 調理下。 係啊，我話由細到大黑眼圈都好勁㗎，係咪裡面唔得啊咁樣啦？咁佢就話：嗱，首先咧黑眼圈咧都有天生嘅，咁如果你话你好细个开始都系咁咧，咁可能有大部分都系天生噶啦。咁跟住佢就问我几点瞓，我就我平时都点零钟噶，点零两点。 系我五六点添啦。 咁点解你会冇乜黑眼圈噶？ 系天生咯，你咪。 跟住佢就话嗱，咁夜瞓咧其实都系好有影响。我话唔系，我都瞓十个八个钟噶，都瞓到。佢话咁时间长当然就好啲啦。咁但系佢即系中医嘅角度嚟睇，梗系就食翻正嘅时间就靓啲啦。 中医个角度就系我哋。啲時間好重要嘅， 係 啦，西醫就話你瞓翻夠就唔緊要噶啦，咁咯，係啊。 咁啊，不過即係不幸之中嘅大幸就係我都有時間瞓得翻嘅，即係補眠得翻嘅。咁但係佢就話咁啊，最好就早少少瞓啦。咁我咁我身體裡面有冇嘢影響到咧？咁好彩咧，佢擺完一輪之後，哦，其實你都幾健康嘅。咁我都估唔到醫生會咁。 切，我一世都夜瞓嘅，我由細個十零廿歲已經係夜瞓嗰啲人嚟㗎啦。 不過咧，佢擺多一樣嘢，莫莉就係咧。佢知道我唔飲水啊，我平時個人係咪好乾，成日會口乾啊？ 你要飲多啲水嘅，唔可以唔飲嘅 ，Kitty。係 啊，即係一把就把到 啦。原來其實你口乾，你都唔肯去飲水㗎。 我就係去到好乾嘅時候先會飲水咯。 唔得㗎，你要不停 keep 住㗎。 我以為你食口乾添啊。 唔係㗎，我發現而家咧可能情況差咗，即係前一排我買咗水樽咧，咪飲多咗啲。呢排又唔記得咗嘅時候咧，我乾嘅情況咧係瞓覺瞓到我諗六七點嘅時候，其實我未瞓醒嘅，但係瞓到大半腦嘅時候，我 feel 到好乾啊， 乾醒啊， 係啦，乾醒，但係我又冇嗰個恆心，即係躝落床度飲杯水啦，咁就一路 keep 住嗰個乾嘅狀態到起身。 其實唔得㗎，你咁樣對身體唔好啦，對皮膚都唔好㗎，係 啊， 因為皮膚都要。多啲水㗎，係啊。 係啊，喂，但係咧，其實我有樣嘢咧，你可以試下喎。當然我知道有好多人成日都話唔好嘅，就係話臨瞓前飲水係有會水腫㗎嘛。但係因為而家我哋夏天成日開冷氣嘅關係咧，我自己會都唔理嘅，我照飲一杯水先咯。你試下睇下可唔可以咁樣嘅時候五六，即係捱到起碼都七八點啊，唔使五六點起身去飲水。 嗱，我以前就 會唔會五六點起身屙尿？ 我以前就係成日咁樣諗啦，臨瞓前唔敢飲水，驚水腫，其實係唔關事嘅。原來 我驚吉尿咋， 我而家成日臨瞓之前飲好多水，我第從冇以前咁腫啊！ 哦，係啊， 係啊。 不過醫生都有教嘅，即係中醫師佢話飲水咧就要每成日 keep 住都飲啦，但係就唔需要飲太多，即係每次飲少少飲少少。係 你合下合下都好過唔合咯。 係啦， 但我係飲好多水嗰啲人嚟嘅，我改咗自己嘅習慣。 咁所以皮膚咪好咯。 係啊，因為如果因為你皮膚或者你個身體夠水分咧，唔會咁易出咁多面油㗎。 哦。 讲真啦，呢位皮肤真系好鬼靓，我想讲 系、 啊、 因为你都要补水嘅，除咗自己勤力去保养皮肤之外，因为你有时觉得面油多咧，系因为皮肤唔够水，你皮肤要释放啲面油嚟保护翻你个表皮层。 系因为佢干，佢先放啲油出嚟。 系啦，你简而够水咧，而家我发觉我自己块面冇咁油噶。 唉，咁我真系你身边嘅人都要提下我，即系见我诶得闲，你饮乜水未啊？ 起身饮两大杯水先啦。 唔系问我食咗药未，你饮水未啊？咁不过阿钟医师咧都仲有一个 tips 俾我嘅，佢就话咧，当人好缺水，即系嗰啲津液唔够嘅时候咧，所谓咁佢就话咧，其实个肾可能都会有啲影响嘅，咁啊，所以咧佢话可以建议我咧食翻一啲 梅 类嘅嘢，咩梅啊，即系嗰啲覆盆子啊，嗰啲 西梅算唔算啊？ 红桑子，我谂系一粒粒嗰啲 西梅， 嗰啲叫 raspberry 嗰啲咯，我谂系 红梅 啊，系啦嗰啲，咁佢话咧都系对。对于即系生津等等呢啲系有帮助。 记得饮水啦，妹。 好啦，而家俾少少时间我饮翻啖水先啊。 人成熟后最想调皮一下，或间中幼稚一下，完美好年华，誓约不变化。成年人用领呔塑造优雅，用钻石去抬高身价，是我想要吗？得不到可惜吗？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，点起一根烟，只想吸引注视，率性地表演，有谁在意？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，亦向风浪里走过，就似经历成长的一课。真诚最是赤裸，越没避忌越惹祸。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，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，至少这刻 快乐过。回望那时，天真小伙子，点起一根烟，只想吸引注视。失声地表演，有谁在意？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，亦向风浪里走过，就似经历成长的一波。真诚最是赤裸，越没避忌越惹祸，原谅我知不过，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，愿我可间中率真去做错，至少写下快乐过。旧错失没法改过，成就今日成长的一个。蹉跎岁月太多，越是卖力越惹祸，回望那刻正过，做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，愿我可抱紧初心去活过。至少此刻我是我。 晚上时间10:20，听过有骆振伟《成熟不了》。 听完一只歌又翻嚟，我哋星期二晚嘅 敏感时刻 啦。咁啊，我见呢排咧，大家都比较得闲啲啦，变咗少啲工作啦。我见阿 Kitty 你咧，就成日都 po 食嘢， 系啊， 系咯，就不停煮嘢食， 系啊， 系啊。但你净系 po 相，你冇拍片话俾大家听点整嘅？ 我有啊，我最近呢两个礼拜啦，开始又拍啲片咯。咁啊，因为其实都原来几多朋友仔咧都有兴趣知嘅，系啦。咁我就会问啊，系点整噶，或者步骤。咁我好懒啊，我就唔想打字啊，或者 就拍片咯， 系啊，就有拍片，但系拍片咧，原来其实都几困难的， 困难嘅原来。 你话人哋帮你就话咗，你自己一个喺厨房嘅时候又要拍呢个步骤， 又要 set 好部机， 系啊，跟住你又要影下自己个样，又要影下嗰、那个嗰碟餸，又要影下近镜， 系啦，同埋有啲步骤好似太长，你又要学识之后要整块镜，等啲人冇睇得咁闷， 系 啊，所以其实都几花功夫嘅。 系啊，我都有啲朋友成日话，哎呀，你开个 live 同大家讲扮靓啦，咁但系我一路未开嘅，咁但系因为好多朋友都有同我倾偈，问我啲扮靓嘢，咁我日日就嘥好多时间喺度答大家问题，跟住嬲得就系、哎呀唔好答啦，我拍条片讲咪仲方便咯，咁我喺度学紧点样又整条片咯，咁、我都成功地整咗一条片出嚟嘅、 啊， 即系我识得加 effect 啊，即系加调下啲色啊，跟住又识得快镜慢镜啊，咁啊加啲公仔啊嗰啲咁嘅嘢咯，我终于学识咗啦。 我都喺电话度买咗一个 app， 我都俾咗钱啊。 咦，唔通我哋用埋同一个 software？ 唔知啊，290几蚊一年啊。 我估好似190几蚊一年。你都唔使钱啊？ 系啊，剪接啊，所有嘢咯。 但系可能少啲、 通常唔使钱嗰啲就少啲功能咯。 系咯，可能少啲贴纸啊。 唔系，我试咗3日免费试用先嘅，跟住我试到我摸到啦，跟住咪俾钱咯咁咯。 不过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 train 嚟嘅， 都要学 噶啦。我哋都迟咗噶啦， 我哋迟噶。其实嗰啲后生仔叻过我哋啊，真系佢哋但系我发觉原来真系好辛苦噶，唔怪啲人剪片收咁贵。 哇，系啊，因为咧我就譬如我当整一个餸咁样啦，咁。 你拍嗰陣時已經其實都瀨氣㗎啦，可能至少你要兩部機，即係一部就 set 緊咗喺一個位置就歪啲嘅，一個咧就近鏡。 唔使咁 pro 啦，係嘛？你仲要兩邊剪條片落去，你咪剪死你。 唔係，我就等於我即係諗住睇下可唔可以發展一下呢個事業，又有興趣喎，好難得㗎嘛！即係你有興趣嗰樣嘢，但係人哋又都有興趣想知嘅，咁我梗係想試下做好啲啦。咁我整完之後咧，咁啊翻嚟剪嘅時候，就好似你咁講啦，兩條片或者三條片剪埋，又要 insert 啲相啊，跟住再加字。哇，原來咧整一條咧都可能要個幾鐘。 嚇，個幾鐘咁快？我整一條，我整咗幾個鐘啊！ 但我最尾出嚟係得兩分鐘嘅啫。 我整咗條七分幾鐘嘅片，我整咗幾個鐘啊！因為我要飛啲字出嚟啊，飛走啲字啊，咁跟住又加啲公仔懶得意啊嗰啲咁咯。但我都從未係好識，但係學緊啊，有進步。已經可以了，因為我盡量拍的時候咧 ，one take 一 take 過拍得好啲，咁、變咗你做嘅嘢就少啲啦，係咯。 但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咧，因為我又係新手嚟噶嘛，咁我又係不停摸啦，跟住咧我試過好幾次咧，即係啱啱差唔多剪完或者剪到一半咧，都要即係唔知撳啲咩掣，因為電話剪嘅，我 冇曬 度剪，成日都唔見曬，要重新整。 咪好鬼嬲咯，唔見曬。 係啊，仲要整到一半啊！ 哦、我又喺個 pad 度做咯，就唔喺電話度做，即係個 pad 大啲睇得清楚啲。 同埋個 pad。應該少啲會即係 quit app 嘅， 係咯，其實攞電腦做最好嘅我朋友話， 係啊， 即係你即刻可以 save 嘛啲嘢，係 啊， 係啊。 咁我覺得而家都可以即係趁住自己得閒嘅時候可以練下咯。 係，我覺得 update 下自己啦，都要識噶啦。如果唔係你會 out 噶嘛。依個而家我覺得未來都係網絡嘅世界噶啦。即係我覺得而家因為經過疫情之後咧，連大家 shopping 個社會生態都唔同咗啊嘛。 同埋好開心嘅咧，就係我真係的起心肝喺某一個網站嗰度咧，就開咗屬於自己嘅 channel， 就 upload 啲 片上。我都開咗啦，我都開咗 啦。我哋互相 subscribe 大家。 大家，我而家好少 subscriber 啫，大家快啲 subscribe 下我哋。 系啊，我覺得開心嘅就係、竟然咧，即係有人會喺樓下留言，即係話阿 Kiki， 我想問下咧，嗰、那個醋你係用咩牌子啊？我真係估唔到。 我就分享扮靚嘢，你就分享煮嘢咯。 係 啊，我真係估唔到，即係原來有一個咁樣嘅交流。即係咁，我當然我唔知道佢本身已經認識我或者係聽眾啦，定係點樣啦。但係如果佢真係完全本身係唔識嘅，咁多入嚟，咁佢想問。呢一樣嘢嘅話咧，其實我覺得好開心咯，即係原來我哋真係可以交流，雖然我唔係話即係十分之叻啦。 但我將嗰度啲條 link 我鋪到周圍，我啲社交平台都有，所以都唔知邊度嚟嗰啲。 係啦係啦，就唔知道邊個，但係原來佢哋睇完之後。真係起碼佢認真睇曬你條片先啦，咁佢知道你有落醋先係咪先？咁佢再問嘅時候，你就會好開心啊！原來真係你整嘅嘢出嚟係人哋係分享到，甚至佢整完之後話俾你聽，真係幾好喎！ 係咪可能你煮微餸，我識煮，但大家煮法唔同，我都想了解下你點樣煮會唔會好啲咧？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咁原來我個方法原來好過你喎！你落多一種調味料就已經好味啲啦。 係啊， 即係我覺得雖然同一樣餸，但係大家都可以交流 嘅。係呢個時候等我。望下呢个 channel， 好，我系 subscribe 你啊， 望 呢 你都要 subscribe 我哋， 系啊。 嘅陪陪会会，时间嚟到晚上嘅10:30，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。 晚上10:30，由郑浩景报道新闻。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有关处理香港立法会真空期的决定议案。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将会延任不少于一年，直至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。第七届立法会依法产生之后，任期仍然是四年。人大常委谭耀宗话，常委会的决定都是因应疫情问题，并没有收窄立法会的职能，亦都不是为第六届任期不断延任铺路。至于四名被取消参选资格的议员是否可以一起延任，议案内文没有提及。列席会议的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透露，今次会议没有讨论议员的资格问题，完全是为公众安全作出考虑。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，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第六届立法会继续运作作出决定，认为安排是为了抗疫，合法合情合理，有助香港社会减少争拗，期望所有留任的立法会议员以市民的福祉为依归，确保议会有效运作，纾解民困。22名立法会民主派议员亦都发表联合声明，认为决定列明现届议会延任不少于一年，是与基本法每届任期四年的规定相违。近450万选民的恒常选举权遭到褫夺，第五年的议会亦都不复有民意授权。民主派会从不同渠道了解民意，详细研究之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。本港新增3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，是27日以来单日个案最少。另外有5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，再多3名病人离世，累计58人死亡。新增个案之中，32宗属于本地感染，其中15宗源头不明。一名40岁外佣亦都确诊，他上个月16号至到23号曾经在筲箕湾照顾长者，之后入住旺角长兴大厦9楼的外佣宿舍，今个月2号开始不舒服，第二日迁往新雇主在大角咀中原楼的住所，雇主带他去检测之后安排他迁往中坚楼一个单位，曾经在这四个地方和这名外佣同住以及接触的人会送往检疫中心。广华医院有6名病人先后感染新型肺炎，并且新增一宗护士初步确诊个案。政府专家顾问、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，最大可能首先发病的69岁男病人经常在医院内除低口罩大声说话，传染给其他病人。他说新型冠状病毒某程度上可以透过空气传染，呼吁病人必须戴好口罩，饮食的时候不要交谈，亦都不要大声说话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28,090点，升298点，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,369点，升8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，港元7.75，日元106.43，瑞士法郎0.915，加元1.331，人民币6.954，英镑对美元1.31，欧元对美元1.178，澳元对美元0.716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66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,949.26美元，卖出1,950.08美元。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，有一两阵骤雨同雷暴。听日骤雨逐渐增多，气温介乎27至31度，吹和缓南至东南风。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雷暴，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，下个星期初天气酷热。现在气温30度，相对湿度83%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:15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， 香港电台第二台。 有音乐， 有音乐， 有快乐， 有快乐。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，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、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，申请分阶段进行。二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。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-6666。 香港电台， 我们在乎你， 为医护人员打气。 我叫 Ken， 作为香港一份子，我哋一定要同医护人员并肩作战，大家避免聚会，注意个人卫生，健健康康，咁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嘅负担噶啦。各位医护人员加油，我哋一齐战胜疫情，除口罩再见。 香港电台， 我们在乎你。 CIBS 小想法大改变，改变由社创开始。 这些的创意是回应社会的弱势的。如果企业和 NGO 都不再分社会企业定是不是社会企业呢，那我就觉得那个是成功。 港日生活大不同意，探讨港人文化差异。 Konnichiwa, Yukades。其实我们呢很多东西，譬如 Yes or No 啊，不会直接跟人家讲的，太过直接我们不是很习惯。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。 开心听歌，不开心听歌，顺境听歌，逆境 更加要听歌。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，想同你推荐来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，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，都希望你记住，你觉得得就得就得，得就得就得， 得就得就得，得就得就得，得就得就得。 同心抗疫听歌，心情都好好多。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， 香港电台第二台， 崔杰同莫莉 Nell Nell 敏感时刻。10:37啦，翻翻嚟敏感时刻啦， 冇错，新闻之后我哋又翻嚟啦。 系啊，电话旁边仲有莫莉喺度。 系 啊， 喂，咁你有冇发觉咧？你哋有冇留意喺？譬如我哋大家成日都而家成日上网啦 ，post 嘢睇嘢啦，有乜嘢系你哋会最中意睇噶？ 而家就真系成日睇嘢食咯。 系 系啊， 我发觉通常 post 食嘢系特别多人关注噶。 系啊， 系莫莉会唔会中意睇食嘢咧？都系。 我有啊，我最近咧都有睇啊，咁我直情上去啲 channel 嗰度啦，即系你哋应该系你哋讲个频道啦，专有视像睇噶嘛，咁我就真系搵气。 咁唔系净系佢，好多都有视像睇。 系啊，因为我见嗰个系我会觉得最方便搵到最多人哋一啲用家心得嘅，因为 因为你有气炸锅啦。 系啊，早几个月我咪不停喺度捋话想要嘅。 我都有啦， 我都有啦， 我用过两次啦。 但是你知唔知道我到而家冇用到啊？ 点解啊？ 因为咧，我好兴奋地即刻上网查，睇下哇可以煮啲咩食，劲兴奋啦。跟住已经买晒嗰啲鸡翼啊、 鸡软骨啊， 系气炸嗰啲嘢啦，买完晒啦，准备开炉嘅时候睇下睇下人哋点整先。点知咧条片网上面有好多人都话。嗰啲咩清洁心得啊，跟住之后就发现原来气炸锅嘅清洁系好麻烦，所以到最后我都未开箱。 点解你会觉得佢麻烦呢？ 佢哋话咩啊？啲油会弹咗上上面啲发热线，你洗就好麻烦，要调转成嚿嘢，唔知点样扫佢走。咁跟住个底咧又好多油嘅，咁样。 我又冇喎。 啊，真系噶？ 系啊。 我有一个方法提供啊，因为咧我以前嗰个气罩，即系而家我呢个已经系新嘅啦。我嗰个咧就啊，真系洗得咁辛苦噶，咁样因为啲油咧次次都即系流晒落去下面嗰个格嗰度， 又好难洗咩？ 系啊，咁 系啊， 佢 点解咧？ 因为佢会 黐埋啲窿啊嘛， 喺啲窿窿罅罅嗰度。咁而家咧我就 系乜又系个系网状啊嘛？ 系系啊，咁我而家咧就接一个石子兜咯，即系每次整嘅时候整个石子兜，咁你兜住咁就 搵嘢兜住佢咪得 咯，冇嘢漏。甚至如果你环保啲咧，有啲系可以入得去啲焗炉嘅兜咧，你直头成个兜咁样摆入埋入去咯。 系，因为我又中意食炸嘢，同埋咧我好中意食西多士嘅。我净系买咗几次嗰啲厚面包翻嚟，想整西多士，最后屘都变咗做花生酱包就算。我而家未拆过气炸锅，我听完你咁讲之后，我就好想去试。 唔系，我都有，但我用咗两次，但我两次都系净系整薯条啫。我就冇整其他嘢。 我整咗好多嘢啦，已经，我整咗鸡胸丸。 但系我第一次整薯条系失败，第二次先成功嘅。 系点解？因为失败噶。 因为第一次佢俾咗一个 suggest 嘅时间同埋热度我，跟住系窿晒咯，系啦。咁我第二次我就唔听佢啦，我自己用细细地开始先慢慢捉摸，就摸到个时间啦。咁就 OK 食得嘅。 系变咗好似食嘢问功课咁。咁我想问咧，咁佢咪话个气炸锅，因为我哋睇唔到入面噶嘛。咁佢就话你唔好可能焗焗下啊，睇下好似咧话真会窿咧，咁咪打开佢，咁咪散啲热力。 咁你所以时间咪短啲先咯。 哦，就逐个 系啦，好似我第一次蒸薯条咧，佢教我要200度25分钟，结果咪窿晒咯，一个薯仔一个薯条。咁我第二次我就10分钟先150度， 跟住睇 下得唔得，或者反一反佢，转一转佢又怼翻入去又整过咯。 系啊， 咁你慢慢自己就捉摸到啲时间啦。 系啊，同埋你会知道你部机个度数去到边咯。 系啊，同埋我觉得因为你有时啲嘢系要反下去嘅，因为佢你可能堆薯条可能堆埋一堆咯，有啲嘢 搭 住咗噶嘛， 或者雞翼你都可能反一反， 系啦，雞翼都可能反一反會好啲嘅。 不過咧，我啱啱買翻嚟嘅時候就真係連續，因為太興奮啦咁樣，即係因為我舊嗰部我送咗俾人啊嘛，咁隔咗好耐之後，而家有部細細地嘅就又買翻嚟玩嘅時候咧，我就連續整咗幾樣嘢，跟住兩日之後咧就喉嚨痛啦。我發現其實氣炸鍋都熱氣嘅， 係啊，你唔好以為佢冇油炸唔熱氣，係 啊， 唔係因為我自己就唔係好熱衷用氣炸鍋嘅，因為我雖然中意食炸嘢，但好少喺屋企整炸嘢食嘅。咁但我买翻嚟，我觉得又唔系我想象中好到咁交关咯。即系我觉得可有可无嘅。既然有人送啦，咁咪爱咯，系咁噶咋。我又唔系好恨，但我又想试下气炸锅整蛋糕咯。 哦， 系啦，因为我中意食甜品啊嘛，系或者系我见人用气炸锅整蛋糕整甜品咯。 我以为蒸焗炉就可以。 冇啊，佢哋整甜品系得噶。系啊，所以 炸蛋糕 呢个我反而想试咯。系啊，我屋企有个焗炉仔嘅，我系年几两年系未用过啊。 啊，咁你试下呢个得唔得？ 系啊， 你屋企都有焗炉好冇？你 有噶，五年冇用过啦。 系啊，我系由新嘅到而家未用过。 但其实焗炉都好方便，好好用。 系，但我觉得焗嘢你好嘥时间噶，其实要好耐噶。 但我自己就会觉得，即系譬如我煮一餐饭啦，咁炉头我就得两个啫。屋企咁，所以其实焗炉同埋蒸焗炉咧都帮到手嘅，即系譬如你一个餸就等咗入焗炉嗰度，咁你咪即系已经有一个餸唔会阻住你个炉头，你就可以整其他嘢啦嘛。再加上而家有埋气炸锅咧，跟住你就发现，咦，其实可能我只系喺炉头度煮一个餸已经搞掂。 唔系，我觉得气炸锅 OK， 气炸锅系时间快，但系焗炉我觉得好嘥时间又嘥电，我觉得就唔系好环保嘅喺我角度。即系你煎块猪扒快定焗块猪扒快啊？ 哦， 系咪？系咯，咁我宁愿不如煎啦，好快啫。咁即系我又中意时间快啊嘛。系咯，咁我发觉大家依排都系真系个个变咗厨神噶啦。 系啊， 就系咯，个个都系睇好多大家煮嘢食嘅嘢，我就发觉好多人中意睇煮嘢食嘅。 系， 我另外一样，我觉得啲人中意睇嘅就系宠物咯。 啊， 即系呢啲狗狗好得意啊，啲人就好中意睇啦。我发觉啲宠物片嘅点击率比较高嘅。 嗯， 系 咯。 我自己因为养咗小猪之后咧，就睇咗好多吉娃娃嘅片。我之前系对呢一个品种嘅狗仔冇特别喜好嘅。 啊，好中意吉娃娃噶。 你好中意吉娃娃？ 因为我细个屋企养嘅，我即系我十岁八岁嘅时候，第一只养只狗就系吉娃娃。 哦， 所以我好中意吉娃娃噶，系啊，有情意结咯。 因为我细个养嗰两只狗仔咧，都系西斯狗。 嚟嘅，咁、哦、我就好中意白色，即係好似毛公仔咁樣咁嘅款啦。 我都養過白色西施啊， 係啦，咁我就覺得好得意啦。咁自從我養咗小豬之後咧，咁小豬係領養翻嚟噶嘛，咁、啊、我都本身都冇諗住要養趙娃娃。 趙娃娃好鬼嘈噶， 係啦，同埋好細只咧，即係好得意。我覺得佢有啲似小魔怪嘅咁，係個加埋個尖嘅耳朵啦。咁、啊、但係咧養咗佢之後咧，我就好中意睇啲趙娃娃嘅片啊、嗯，因為我覺得同佢有啲似啊，即係佢啲動靜啊，或者佢嗰啲性格啊個樣啊有啲又好似啦。咁跟住我最近亦都喺電視度咧，我開俾佢睇喎，因為平時佢對於睇電視呢樣嘢咧，佢係冇興趣嘅。但我知道有啲寵物可能貓啊嗰啲咧，都會中意望下電視嘅。 我中意嘅坐喺。 其實佢哋睇唔睇到就係見到係影像嚟嘅啫嘛，好似。 我覺得有啲係識得睇。 睇到嘅應該。 係啊，咁啊，阿小豬就從來都好似唔識得睇嘅，但係咧，我估佢就識得聽，所以咧，我開咗啲趙娃娃嘅叫聲佢聽嘅時候咧，跟住佢就。咁樣就望住個電視啦， 聽叫聲就分到品種㗎啦，係嘛？係 啦，可能佢就覺得好熟悉啊，咁樣，咁佢就會望住個電視一陣咯。系啊，所以我觉得宠物片都系几受欢迎。 系宠物片，我觉得大家好受欢迎啊，系、啊、大家又中意拍自己啲宠物。 系 系系 咯， 咁都开心嘅，有时见到佢哋嗰啲宠物片。 来自一位拥护十年终生的观众，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，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，唯有讲请珍惜我，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，若我走出你剧本，失去什么？你可想过？很想我继续崇拜你，像我俩的神寂寞，真的不敢讲价太多。能间中真的给你扮喜欢过，谁敢再贪爱何？成为你密友。人的戏码，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？还是得益的你暗地害怕，底牌一串再没人终怪你吧，唯有讲请珍惜我，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，若我走出你剧本，失去什么？你可想过？很想我继续崇拜你，像我俩的神寂寞，真的不敢讲价太多。能间中真的给你翻喜欢过，谁敢再叹奈何？成为你密友。我人间都不太多，任你打赏过什么都有效果，以功报国，不敢祈求我能吻你，以国也要 你施舍这个，何必怨我不破，无人归意过，别怪就气绝都过，若再想消费我，尽快输点血液给我， 听过由 DJ 爱的美敦书。讲到咧，即系上网，大家中意睇啲咩片啦？咁啊，主食片啦， 宠物 片 啦，大家都中意睇噶啦。有啲就大家成日 post 嘅就系咩咧 ？post 自己啲小朋友。 哦， 你有冇发觉好多人觉得嗱，逢系父母都觉得自己嘅仔女最得意最靓噶啦，就 post 好多呢啲片嘅。但系有阵时我觉得。有陣時就 post 得太多啦，即係好老實，你個細路真係唔係好得意嘅啫。 如果好得意嗰啲，我都中意睇嘅。係 係有啲小朋友真係好可愛，因為好天真噶嘛。唔係有陣時，我覺得 post 得太濫啊。 係啊係啊，係啊！我有個朋友直情咧係好即係我都直情誇張，我直情都忍唔住同佢講：喂，你夠啦，你收手！我真係用收手去形容。 點解咧？ 社交平台就直情話：我個小寶貝，每一樣嘢，我小寶貝，我小寶貝，不停喺度講。 讲 噶，跟住之后又讲到佢有几可爱啦，但可能张相只系佢企喺度啦，或者佢只系坐咗个上滑梯度啦。佢真系好劲噶，佢真系每一样嘢都话佢好厉害啊！ 咁真系所有父母都真系觉得自己 B B 最好噶啦，呢个系好难讲嘅。咁但系我觉得有时要适可而止啊，系咯，因为有时睇得多咧，会令到人哋反感，或者你教你啲小朋友做一啲唔系呢个小朋友应该做嘅嘢。 系明白佢想记录嘅，但系可以将佢变派。因为佢都要理解一下身边朋友咁。 唔系嗱，有嗰句我 post 咗，你可以唔中意唔好睇噶，佢有自由 post 嘅。 咁你 unfollow 咗，因为佢 系 啦。 系啦，喂，你 post 完之后，你之后话先话俾我听，几个月后我先再翻嚟咁啊，坦白俾佢讲。 但我反而中意睇乜嘢咧？我会喺嗰啲睇社交平台上面睇咧，有啲就系有啲节目咧，有啲人做主持咧，佢哋会将。吐槽一啲歌手嘅唱歌啊，佢哋又將佢咧變咗啊，佢現場唱咁樣，佢冇 tune 嗰時係點樣咧？就 tune 咗又點樣咧？咁有依啲咁嘅片嘅喎。 哦，係啊，咁其實佢係唱得好定係唔好？ 佢哋會做一個比較咯，即係好多歌唱老師外國嗰啲會做依啲嘢咯。譬如佢話麥當娜 auto tune with the auto tune 咁樣，即係話冇 tune 嗰時係點樣？嗱，你聽下冇 tune 然後嚇死你嘅喎。因為而家好興有依啲自動調校咗啲聲嘅嘛， 即 係錄音。現場都有的其實 哦， 係啊，原來現場都有 auto tune 嘅，好多外國星唱歌。等等你退去咗個 auto tune 嗰條大聲帶之後，你聽翻原來好恐怖， 哦、 或者將啲音樂和音減低曬之後，你聽翻佢哋真係點唱咧，好好笑㗎。 好慘喎、啊，就好似我，譬如我 P 咗圖，然之後人哋將我原圖攞翻出嚟呢啲系咩 software 嚟噶？咁变态嘅。 系啊，你睇啊，你揾 auto tune 咧，嗰啲声啊 ，auto tune 喺嗰度揾到好多歌唱老师系做呢样嘢嘅，将啲现役嘅歌手将我哋冇咗呢个 auto tune 咯，自动调音嘅嘢减晒之后，你听到就唱得好恐怖嘅。 咦，我真系唔知有呢咁嘅嘢。 有好多好多啊！我成日都睇噶，因为觉得几好笑，自己学下嘢咯。咁有时有嗰啲歌唱网上歌唱老师又教啊，点样唱歌，点样用你自己把声，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唱歌方法嘅，咁我又走去听下，咁佢哋又会分析，譬如阿 Mariah Carey 出道到而家把声有咩转变，系点样有咩事啊，或者佢唱嗰只歌到底系咪嘴定真系唱啊，即系好多呢啲片好笑噶。 咁啊 ，Neil 咧兴趣系唱歌， 系啊，我中意唱歌，咁我就会留意呢啲去睇咯，系啊。 我自己另外有一。 種片我會睇嘅咧，就係、是、運動啊。咁、哦、我就唔係全部運動嘅，即係譬如咧，而家咧佢好興就係、是、fit 你某一啲嘅部位，即係譬如我硬係中意瘦呢個大腿內側嘅，咁跟住佢就會教你六個動作，咁你誒呢就。keep 住做呢 其實而家幾好啊！咁得閒喺屋企真係好多時間可以做呢啲嘢。 係啊，咁我覺得都幾好，因為你學識咗，即係你可以針對你想減嘅部位啊嘛。咁嗰啲片就會教你。咁跟住你睇得多嘅時候，就會發現，咦，真係喎、哦！十條片裡面有九條都係話呢個動作得咧，咁我就做嗰個動作。係 啊，咁係、啊，我都諗住揾啲可唔可以拉筋嘅片嚟學下點樣拉筋。 好多㗎， 係咯，我都想試下喎。係 啊， 係咯、 啊。 咁我咧，你平時睇咩咧？ 我平時上網去睇下新聞啊，睇人哋討論區啊，討論區好笑噶，同埋 最近咧，我走去學人走去睇賽車啊，我真係覺得幾哇，原來咁勁㗎！ 你個新手講賽車， 真係唔識嘅關係咧，我連人哋有啲咩品牌啊，原來呢個品牌有賽車㗎，嗰啲係完全係好似一個新嘅接觸咁樣，我覺得好搞笑。再加上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有一次同一個教車師傅傾開偈啊，咁佢就話佢而家教緊有一個嘅朋友，咁佢以前原來佢喺唔知即之前啦嗰陣，佢之前喺內地係一個唔知比賽賽車嘅人嚟嘅，咁佢就以為啊，佢應該識賽車嘅話，咁考呢個車牌應該都容易啊。佢點知撞佢個鬼，到學車嘅時候，原來佢真係乜都唔識，咁啊先發現原來一個賽車手同即係路上面揸車係兩樣嘢咯。因為可能佢哋就只要係快速同埋知道點樣可以令架車。性能好好，但系如果你喺马路上面就唔同噶啦嘛，咁你亦都要可能要睇好多唔同嘅嘢啊，嗰啲专注嘅嘢都唔同，咁所以佢就话啊，原来系两样嘢嚟嘅，咁原来识揸赛车嘅人咧，咁就原来同呢、這个揸系咪真系喺道路上识揸车有两回事咯？ 咁啊，梗系啦， 我就得，即系我就觉得好似车上面嘅嘢好似得意咗，再加上之前咧咧都讲噶嘛，即系话哇，我都开始想睇多啲关于车嘅，因为寻日上个礼拜都讲过，如果爆胎我点算啊嗰啲，我就开始。睇多咗关于车嘅嘢咯。 都啱嘅，增長依方面嘅知識啦。 係啊， 我都有睇咧，會揾啲上面啲朋友教美容咯。 哦， 啲美容我就睇人哋用咩方法去美容啊，就睇下得唔得啊 ，work 唔 work 啊，咁去參考人哋一下，自己又學下嘢咯。 哦， 係啊，同埋有個咧，我頭先講開嗰啲咩音樂老師嗰啲咁嘅片咧，有個好得意嘅，有個咧佢會揾曬好多唔同嘅歌出嚟咧，邊啲歌係抄人哋啦，或者好相似㗎，咁、佢就將兩隻歌播埋一齊，或者教到同 key 播埋一齊，大家聽。有陣時揾埋個琴譜咁都好笑。要噶，系、等于佢话嗱，之前好兴啊 ，Maroon 5嗰啲 Memories 咧，咁其实古典歌咯，佢话你分翻开嚟听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嗰只咧，系咯，其实系咪同个古典歌啲 chord 系一模一样嘅，即系会有呢啲咁嘅片，我觉得啊几得意， 系都几用心嘅，其实 系啊，嗰啲人其实做得好好啊，我觉得真系好摆心机去经营咯， 系， 即系有时唔怪得人哋有成过百万嘅订阅咯， 所以我同你咧都要努力啦， 我哋要努力，佢哋 international 啊嘛，冇得白講嘅，我哋係講中文，佢哋講英文。 咁、但係都可以學習下嘅。 係，please subscribe us，OK？ Thank you 地上有裂痕。长街很敏感，洞洞铁石并无丁点痛心，云雾太深，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，活在仅有的方向感。大厦正下沉，繁花将再生，就像拒绝灭亡，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，越过黑夜走更近，自身心中清脆树林，沿途有你的足印，任事情再坏，珍惜这片原始心态，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，必无限千余晒，沉觅同伴笑着虚艾，绵羊躲开猛兽，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。 这颗心，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。 吴业坤的原始心态，我哋节目时间差不多啦，去到11点钟，11点钟之后咧会有联播节目，今晚会有广东广西嘅，唔该晒奶奶，我哋下个礼拜二再见，拜拜。